Yeah。 今晚上月儿特别的圆，看我的兄弟笑得多甜，不只是耍的爽，也赚得靠前。他兄弟咋分裂一点都说我走得切，今天开始我就有个大计划，保持个人风格，持续向上，所以不得假。先买个房子给我妈的，不是说去耍，所以我唱的那个节奏今天不得停起卡。今天开心打个电话，把我的 homie 留寒钱，点个火锅吃个串串，全过来就干见，根本都不得怕危险，先搞清楚规则，先把裤子都卸紧，这个吃黑有力。今晚上月儿特别的圆，看我的兄弟都笑得多甜，不只是耍的爽，也赚得靠前。看兄弟现在在几点，把 pose 放一边。